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生活在一个在外人看来并不正常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甚至是遭到鄙视的。他的爸爸和妈妈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彼此又给对方带来了多少痛苦呢？ 我听他们说你是个三观特别正的调酒师。 三观正？哎，怎么个正法啊？大家对这个正的理解啊本来就不一样吧。 反正就是道德感很强呗。听说要是有些三观不正的客人给你讲完故事，你还会把他们数落一番呢。 数落我可不敢，来的都是客人，我只是会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要是我真敢数落客人，这家店早就关门大吉了。 也是啊，那对做别人的第三者还生了个私生女的人，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你是在说你自己？ 是我吗？我就是那个私生女。 哦，你今天来就是来讲这里面的故事的吧？ 嗯，我只是希望讲完以后不要被你数落得太惨，所以先给你打个预防针。 我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跟你说的，我有那么吓人吗？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啊。 好，那就说说看吧。 嗯，我爸妈都是一个村里的，不过我爸比我妈大19岁，他的老婆比他还要大4-5岁。我妈初中毕业的时候本来是考上了高中的，可是录取通知书却被我外婆偷偷扔掉了，而且还直接给我妈找了个纺织厂的工作。 她就这么把女儿的前途断送了？ 可我妈并不介意啊，其实她也不是很喜欢上学，所以就乖乖去做纺织工人了。不过那个厂子没2年就倒闭了，我妈就托人另找了一家厂子继续做纺织，而那个厂子的厂长就是我爸。听说我爸一眼就看上了我妈，为了追她，我爸甚至偷偷把我妈的自行车给扔了。 啊？难道是为了送她一辆新车？ 不是，就是为了能开车送她回家。其实也不是小汽车，就是那种3个轮子的蹦蹦车，但在村里也是唯一一辆烧汽油的高档车了。在车上啊，我爸竟然张口就跟我妈说，我家有30多根金条，你就跟了我吧。 竟然这么直白啊。 所以你也能想象我妈当时有多慌了吧。但后来她还是被我爸的追求攻势给打动了，之后每天半夜 我爸都会去敲我妈房间的窗户，我妈就开始偷偷的和我爸约会，还会给他写情书。我看过我妈妈年轻时的日记，里面全是对我爸爸的思念，文笔真的很好。我爸可能从来也没感受过一个年轻女孩这么热烈的回应吧，所以他也每天都会想办法淘来一些好看的小玩意儿送给我妈。所以我妈才18岁就已经可以穿金戴银涂着口红去工厂上班了，加上她身材又好，所以厂子里的男工人总喜欢对她吹口哨，女工也开始嫉妒她。 应该也有不少人开始议论她了吧？ 对，但我妈根本不在乎。她当时最在乎的事儿，就是有一天我爸可以离婚，然后轰轰烈烈地办一场婚礼娶她。我爸当年也是这么答应她的。 这样的承诺几乎很少有兑现的，你妈妈呀 很傻是吧，但我却很理解她。所有热恋中的女孩都会抱有这样的幻想吧，她们不会在乎对错，只在乎自己能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天长地久。 哎呀，那你外公外婆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我妈妈很擅长保密，她当然知道如果事情暴露了会有怎样的结果。她说她不怕挨打挨骂，只怕父母会早早地让她嫁给别人。不过最后家里人还是发现了。 怎么发现的？ 是我舅舅。我妈那天生日，我爸带她去了县城里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去拍了一套西式的婚纱照。那家照相馆就一套婚纱，我妈穿着还有点小，但线条反而更突出了，连摄影师都会不停地偷偷瞄她，还问我爸是从哪儿讨来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我爸被夸得也很高兴啊，他是真心爱着我妈妈的。我妈也总说我爸就像是他的英雄，英雄也希望有一天能抱得美人归啊。可是他和老婆已经结婚20年了，他知道在人家人老珠黄的时候抛弃发妻是不仁，抛弃自己的儿女是不义。他其实很痛苦，所以只能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来过日子。 啊，那套婚纱照本身也是个谎言吧？ 是啊，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次我妈想做新娘子的愿望。那天拍完我妈心满意足，可刚挽着我爸从照相馆出来就撞见了我舅。当时他因为欠债不还钱正和债主在大街上吵呢。我舅其实就是无赖，家里人都已经管不了他了。我妈看到以后觉得特别丢脸，她怕我爸看到那一幕会瞧不起她。而我舅呢，一眼就看出我爸妈的关系，他奔了过来，还跟那帮围堵他的人介绍说，这是我妹美吧，这是我妹夫，人家是大成长，就我欠的那点钱对人家来说就是个小意思。 真是个无赖呀。 是啊，我爸当时就气坏了，但还是把身上的钱都给了他。我舅也不客气，当场就数上了，足足有3000块。你也应该知道那时候3000块也不是小数了，足够我舅把欠账都还清。我就很高兴啊，还拍拍我妈的肩膀说他不会把这事儿告诉我外婆的。我妈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过其实我爸也是有心理准备的，他早就听说过我妈妈家里的情况。我舅之前曾经和一个有夫之妇勾搭，一起靠赌博骗钱，早就全村闻名了。所以我爸知道他们俩迟早会见面，而且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在我爸看来已经是小事儿了。 不过如果你就一直抓着这个把柄不放，会不停地勒索下去吧？ 这也正是我妈最担心的。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我爸名正言顺地娶我妈，可我爸总是说要等大女儿大学毕业了再说，不能影响她的学习。可你知道吗，她大女儿当时才上初中。 哼，所以说到底都是借口。 后来我妈就怀孕了，我爸就开始犯愁， 他很希望我妈能把孩子生下来，可是之后户口怎么办，孩子怎么认祖归宗，怎么跟家里人交代，这都是问题。所以最后他做起了缩头乌龟，开始疏远我妈，甚至连厂子都干脆不去了。但是在家里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之前一年都不会回几次家，所以孩子们早就和他不亲了，他老婆也是。其实当时村子里早就传起了关于他出轨的闲言碎语，所以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和老婆大吵一架，和儿女的关系也越来越僵。越是这样，我爸就越想我妈，他觉得世界上对他最好的女人就是我妈了。 如果之前那些年他能用心经营这个家，也不至于变成这样。那后来你妈就一个人把你生下来了？ 没有，我也没说那个孩子是我呀。 你的意思是？ 当时虽然我妈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但因为我外婆一直在操心我舅的事儿，所以也一直没注意到。而我妈也一直没觉得我爸是在躲她，甚至还担心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到最后我外婆还是从外面听到了风声，回家后他们俩抱着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外婆说什么也不让我妈再去上班了，把她锁在了家里，让她好好养着身子。 你外婆没让她把孩子打掉？ 不是，她只是想先找我爸要个说法，所以她天天跑到厂子里坐着等我爸，可是连坐了半个月都没等到，等来的却是全村人的指指点点。但是外婆还是坚持每天坐在厂房门口，可能他是觉得因为我舅他的脊梁骨早就被戳破了，害怕这个吗？ 最后他等到了吗？ 没有，而且当时已经过了流产的最佳时间，再拖连引产都做不了了。所以外婆决定让我妈去做引产，无论我妈怎么跪下来求她都没用。我妈后来经常跟我说，那个小男孩小脸方方正正的，特别像我爸。其实我根本不在乎这些，我只是牢牢记住了，在我妈最痛苦的时候我爸不在她身边。 她后来是怎么知道的？ 后来外婆直接闹到了我爸家，事后我爸曾跟我说，当时他本来已经做好了让我妈生下来的准备。 做好了？那干嘛不早点露面呢？ 是啊，为什么呢？外婆去闹的时候，我妈已经做完引产一个星期了。我爸的老婆就像看笑话一样看着这一幕。再后来，由于我爸表现得太自责了，我妈因为心疼他，竟然原谅了他。 爱情这东西啊，有时候很美好，有时候也真是 让人丧失理智啊。后来我爸为了补偿我妈，就花钱把我妈家的整个房子都翻新了一遍，顺便还带了两个库房。再后来我爸为了躲避财产调查，就带着我妈去宜兴住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应该是我妈最开心的日子了吧，那边没人认识他们，她可以肆无忌惮地和我爸在一起，所有人都会叫她嫂子。她又怀孕过好几次，但就因为第一次的引产，后面的孩子全都自然流产了。我妈受了刺激，每天都会哭，脾气也越来越大，开始经常和我爸吵。有一次我爸实在受不了了，就给了我妈一耳光。我妈伤透了心，就在一天半夜跑了。 她去哪儿了？ 她去了上海，投奔了我舅舅。当时我舅舅傍上了一个有钱的姑娘，日子过得很滋润。那个姑娘啊，第一次见我妈就夸她漂亮，一心想撮合她和她哥在一起。可是她哥哥甚至比我爸年纪还大，而且因为坐过牢，脸上呢还有个刀疤， 所以一直没能娶到媳妇儿。那个男的见到我妈之后也是一见钟情，对我妈也是出奇的好，但我妈对他一直很冷淡。当时我就托人在上海给我妈找了一份清闲的工作，就是在码头的咖啡馆陪海员们喝喝咖啡聊聊天，但这份工作让那个刀疤脸很不高兴，所以三番五次的劝我妈辞职，我妈不听，那个刀疤脸就整天坐在咖啡馆门口，要是看见哪个不识相的男人去找我妈聊天，他就把咖啡泼人家一身。 这也是个无赖啊。 是啊，最后老板没办法，为了生意主动把我妈辞退了。我妈很委屈，可是我舅靠女人吃饭，根本不可能替我妈说话，那个姑娘更是希望我妈能早日嫁给刀疤脸哥哥。而且自从我妈没了工作，刀疤脸就整天带着我妈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恨不得让全上海都知道他得到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而且每天都会给我妈买这买那，但我妈从没给过他一个笑脸。 他还是想你爸对吧？ 对。后来我舅也越来越受不了那个上海姑娘对我妈妈不断的逼婚了，所以他就偷偷联系上了我外公和我爸，让他们想办法把他们俩给救走。刀疤脸好像也感觉出来我妈想跑了，所以对我妈不仅越来越好，而且对她看得也越来越严。其实当时想逃出去真的很难，因为我妈和我舅都住在那个姑娘家。最后我妈决定什么行李都不带，免得打草惊蛇。但我外公和我爸来接他们的那天晚上，刀疤脸还是发现了，他立刻让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去码头堵人，但最后百密一疏，我妈和舅舅还是坐着亲戚的船逃走了。 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刺激的一段故事。 是吧，真是有九死一生的感觉啊。 可那个刀疤脸能善罢甘休吗？ 当然没有，他好多次给我们老家打电话要人，还说不放人他就去杀了我们全家人。我爸当时就急了，就冲电话里嚷嚷，你来呀你来呀，谁砍谁还不一定呢。可能也是被我爸给吓住了吧，刀疤脸到底还是没来。不过我舅从那以后倒是老实了不少，而我妈也和我爸和好如初了。不久之后我妈就怀上了我，这次她格外小心，虽然中间我外婆也曾经拉着我妈去引产，但我爸却连夜把我妈给救回来了。生我那天，我爸的老婆不让他去医院，我妈大出血，我也一直生不下来，听说现场有个小护士都被吓哭了。我妈让家里人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听说后终于在第二天一早来了医院，我也是那时候才生下来的。 哎，那后来你一直和你妈妈生活？ 嗯，我爸给我妈在南通买了套房子，但最后我还是上了我爸的户口本，但我妈妈的户口一直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其实她早就应该猜到了，我爸这辈子是没法给她一个名分的，但好像我妈从来也没后悔过。好了，第三者和负心汉的故事讲完了，想说点什么吗？ 是想说点什么，不过想说的话是要借鸡尾酒表达的。哎，你稍等啊。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和柳橙汁调成的，名字叫做菊花，橘子的菊，菊花的花语是新娘的喜悦。送你这杯酒，第一层的意思是想弥补一下你妈妈一辈子都不曾感受到的这种喜悦。 很贴心啊，谢谢。那第二层的意思呢？ 这款鸡尾酒诞生在美国的禁酒令时代，之所以会在干式金酒里加柳橙汁，是因为它能掩盖原本的酒香，闻起来就像是一杯橘子汁。 啊，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呢？ 我的第二层意思是，在我看来，你父亲对你母亲的真爱就像是柳橙汁，它只不过是一种对私欲和逃避家庭责任的遮掩。 你不相信我爸是真的爱着我妈妈的吗？ 我相信，我也相信你妈妈也深爱着你爸爸，甚至我还相信你爸和他的妻子之间没有产生过干柴烈火般的爱情。但我不得不说，你爸爸遇到你妈妈的时候已经将近40岁了，一个接近不惑之年的男人，却糊里糊涂地被自己的欲望牵着走，忘记了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不管不顾地对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展开攻势，从而给一群人的后半生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样的爱情真的美好吗？ 你果然是个三观超正的调酒师呢。你知道吗，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爸。从小到大，我特别希望他能每天陪着我，因为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很好，可是我又那么恨他，恨他让我妈那么痛苦过，恨他让我妈抛下一切就是要义无反顾地跟着他。我总听人说，人活一世总要体验一次义无反顾的爱情。我妈确实做到了。 但是在这一场义无反顾的爱情里，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一个私生女眼中的父母爱情，原作王彤，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徐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从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亲，留在